元素 是的，造就一个好身体，健康本来就是无价的。 是， 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只要699，还要再送一个海参焖烧泡发杯，错过就不再享受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水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解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延龙中医讲堂。 慢病治疗心浮症，首选荣启参草方。荣启补肾健脾茶，国药准字 OTC 产品，补肾助阳，益气健脾，代泡茶剂型，开水一泡马上就能喝，大补元气，方便快捷。咨询订购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益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追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延农中医讲堂。前面的几天呢，郭老师呀给咱们讲了五行的特性，我个人觉得呀讲的是非常好，妙趣横生，是吧？能看病的中医大夫很多，但是呀能把这么晦涩的中医理论知识讲得这么生动，能够让咱们这些不懂中医的人呢也能够听明白，这样的大夫可是不多见。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我们就更加期盼着郭老师呀能给咱们带来更多的养生和治病知识。那么大家有任何的疑难问题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9608378， 4009608378， 4009608378。下面有请郭老师。 好的，前面呢咱们用了4天的时间讲了呢五行的特性是什么呢，是木曰曲直，火曰炎上，金曰从革，水曰润下，土元架色。每一个脏器呢都有它独特的性格和它独立的作用。其实啊咱们呢人要健康啊，我以前就跟大家讲健康两个字呢是什么呢，是元气充足，运行顺畅，对吧？只要元气状态好啊，我们呢就是健康的。那么这个元气状态好怎么个好法呢？元气它是个总纲啊，要是呢往细里说呢就是调理五脏了。五脏呢都是元气运行的状态。昨天咱们讲到了土元架色，说到这个脾胃，脾胃很重要，它是元气的来源，对不对？无论你吃什么都要从嘴里吃进去，都要呢用到脾胃呢来把它运化成气血。没有一个好的脾胃就不会呢有充足的气血。所以我说呀，脾胃健康呢是我们首先要保证的事情。很多人呢问我一个问题，五脏当中哪一个更重要？哎，都很重要，但是从调理的次序上来讲呢，无论治什么病啊都要呢先把脾胃给它调好， 重要性呢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治病的次序来讲呢，脾胃呢是第一。我呢随便举个例子来说，你看啊，心脑血管病跟脾胃呢有没有关系呢？大家都知道心脑血管病呢是血液垃圾太多造成的，对不对？血液垃圾那从哪里来的呢？有呢从外界进来的，比方说吃进来的，喝进来的啊，农药的残留，化学的污染，吃了太多的油盐或者膨化的食品，各种的添加剂等等等等吧。还有呼吸进来的，空气中呢很多工厂排放的什么汽车尾气啊，对吧，里面呢有很多的重金属苯啊铅啊汞啊，还有什么二氧化碳呢，还有人那个吸烟或者家人的吸烟所产生的二手烟，对吧，还有通过皮肤渗透进来的各种各样的毒素，那在血液里头呢都会形成自由基，这呢都是从外面进来的。另外呢还有内源性的毒素，是细胞代谢所产生的垃圾，我们医学上呢这个术语叫什么呢，叫做脂质代谢物，从细胞当中呢排放到血里边，那不管是外来的呢还是内部产生的，这些毒素呢它积累太多以后呢就会形成了乳糜血、高血脂，时间长了就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了什么斑块，斑块多了呢就形成了动脉硬化，斑块掉下来呢就形成了血栓，这血栓呢如果堵塞了血管就形成了梗死。哎，你看是不是所有的心脑血管病啊它都是血液垃圾所造成的。那么血液垃圾的积累呢我们不可能完全的避免，但是可以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对吧？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是减少呢垃圾的产生，不管你生活习惯多健康总是不能完全的避免毒素。那么为什么有人50岁他就得了严重的心脑血管病，有的人呢可以活到100多岁还能保持一个血液的干净呢？这就取决于呢我们自己的排毒能力了。人体靠什么排毒呢？哎，有人说是肝，我呢跟您讲光靠肝呢还不行，还得加上脾的功能。咱们看啊，中医对肝和对脾的描述说，肝主疏泄，脾主运化。哎，肝的作用呢是疏通和排泄的作用。体内的这些垃圾呢，咱们看啊，它本来是很小很小的那个颗粒，哎，这个沉淀呢凝结成为大块儿，是这样的吧？那么肝的作用呢，首先是疏通，把大块呢给你重新变回那个小颗粒。但是这些小颗粒呢能不能排出体外呢？很遗憾了，不能。最起码肝呢它是不能直接把这些东西给它排出去，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不溶于水的，它首先呢要进行一个转化，而转化成了可溶于水的物质，那肝的排泄作用呢这会儿呢才能发挥出来，才能呢把它排出去。那么这些不溶于水的颗粒呢怎么才能变成溶于水的呢？这就需要一个转化，这个转化呢是谁给你完成的？而是肝它完成不了的。这些个垃圾呢在中医它叫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湿。哎，六种邪气呢风寒暑湿燥热，血液垃圾就属于湿，把湿呢排出体外，这个叫运化水湿，那是脾的作用，脾主运化，是吧？这个运化呢有两方面的功能，一个是运化水谷，什么意思？就是把食物里的好东西呢帮咱们呢运化进来。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运化水湿，把身体里的垃圾呢运化成可溶于水的物质，再由肝把它给排出去。那么你从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排除血液垃圾是肝和脾呢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不对？如果一个人脾虚了，他的心脑血管病啊，不管是高血脂还是高血压，还是动脉硬化，还是心脏病或者是脑病什么的， 只要跟血管堵塞有关系，如果呢不解决脾虚的问题，那它就治不好。那这是个什么道理呢？是脾胃不行。先不说你治病怎么能治好，首先你吃药的时候你吸收你就差啊，对不对？同样吃一片药含量比如说是10个毫克，对吧？正常人呢吸收8毫克，你吃了以后呢只能吸收4毫克或者甚至3毫克，那你是不是呢又必须啊吃人家2倍的量你才行啊？吃了2倍的量效果还不见得能赶上人家来，哎，但是副作用它就是2倍了，对不对？人家10毫克啊，有8毫克呢管用了，2毫克呢去祸害什么肝呀肾呀。可是您这个呢吃了20毫克，有7-8个毫克呢是管用了，12-3个毫克呢就祸害到你的肝你的肾，副作用可是人家的6倍啊。还有说到这个血糖，以前咱们专门讲过糖尿病，它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脾虚。那么做健脾的治疗以后呢，它就不光是辅助是这么简单了，而是从根本的治疗效果出发的。糖尿病就是因为呢你吃进去的糖不能顺利的转化成能量，就是这个原因。那么这个糖转化能量这个过程呢在中医里是什么呢？那不就是脾呢运化水谷的这个过程吗？所以脾胃好，糖呢就能更顺利的呢转化成能量，那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了糖尿病，对不对？所以大家看呀，荣杞参枣方呢很多糖尿病人用了以后首先的反应是什么？有力气了。这人得了糖尿病以后呢普遍呢我们说感觉到呢乏力，人呢变得也懒散了，因为他体内的能量不足，就好像呢这个电压不够，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的电机是不是就转得慢了，灯泡呢是不是就不够亮了，哎，同样的道理，身体缺乏了能量那就缺乏了活力。那糖尿病人呢为什么会缺乏能量呢？因为糖的转化不了，糖都在血里面存着啊，就变成了高血糖，好东西呢都变成了垃圾了。那么脾胃好了以后呢，这体力强了，说明糖呢能顺利转化了，是吧？既然能转化了，那你还愁这个血糖降不下来吗？不愁了。我现在说呀，健脾对于心脑血管病和对糖尿病它的好处，我呢也只是随便举了俩例子。实际上风湿骨病治疗的时候呢要不要健脾呢？也是要的。脾胃不好，元气它就过少，光靠药物以及驱赶那些个风寒湿邪那能行吗？这年轻人呀病比较轻的或许还行，但是老年人那绝对不行。我以前就说过，很多人就拿着个补肾的或者一个健脾的方给大家呢讲元气治病宣传呢元气好了什么都好了，告诉你呢做不到。为什么你呢这个元气单单好了那是不行的，还要呢有驱邪方，所以你必须配合呢相应的驱邪方。有人可能觉得郭老师说的话呢还有点矛盾，说治病首先呢要补元气，元气好了对一切的病呢都有好处，能帮助治疗，但是又总是说光靠元气还治不好。哎，以前咱们也说过这个话题，但是呢我没有想出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比喻来，所以可能很多人呢始终是不能彻彻底底的理解。今天呢我想出来的一个比方我讲给大家听听。我们说身体的病啊都是邪气造成的啊，包括老年病以及呢慢性病疑难病基本上都是寒湿邪气，是不是这样？这是咱们每天都反复讲的。那么人体的元气也叫正气，它能帮助我们呢来抵抗这些个风寒湿邪。哎，实际上呢人是健康的还是有病的，就是正气和邪气它斗争的一个结果。如果元气胜利了，那你就是健康的，如果邪气胜利呢，那你就生病了。假如我们把身体比喻成一个国家， 元气那就是咱们身体里的部队，是保卫家园的。邪气呢，就是那些侵略者，对吧？年轻人为什么不爱生病呢？生了病呢，人家也很快就好呢？因为呢，他元气旺，总是能战胜这个邪气。这侵略者一来呢，就被打跑了，所以他是健康的。可是我们老年人呢，元气呢亏虚了，不能及时呢打跑这个侵略者了，那要干什么呢？要请外援，对不对？这个外援就是药。药呢又分成两种啊，一种呢是扶正的啊，相当于呢你的经济支援，我不给你呢派军队，而是帮助你呢搞这个经济建设，让你国家富裕，自己培养强大的军队。还有一种药呢就是驱邪，等于是我直接派军队呢帮你打鬼子。但是我们如果自己不努力发展，不让自己的军队强大起来，光靠外援能行吗？那肯定不行。所以咱们怎么样呢？要自力更生，要努力发展，最后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现在没有人敢来欺负我们了，对不对？现在你想想这么个关系，我们用药的时候呢，扶正药的作用呢是帮助你自我强大的，对不对？驱邪药的作用呢，等于是派出军队帮你打仗的。从你最后的目标国富民强这个根本目标，从这儿来说，哪一个更重要呢？肯定是扶正，对不对？哪一个见效快呢？肯定是驱邪，是吧？我派了兵给你了，你马上就能打胜仗，但是最终你还是要靠自力更生，你才能强大起来。那甚至对于老年人来说，你身体呢，你的这个国家呀，光靠培养元气的话呢，这个效果可能会慢，对不对？赶不上这个疾病发展这个速度。那就是说呀，你如果光扶正的话呢，你的军队才刚增加了10000，人家这个侵略者人家增加30000了，那你这病还有治好的希望吗？哎，没有了。所以光靠扶正还不行，光靠驱邪也不成。所以咱们老祖宗啊才告诉我们呢，哎，治病呢扶正驱邪这两个工作必须要同时做。关于扶正驱邪这个话题呢，咱们这是讲到这儿了，对吧？插进来这么一段。今天呢咱们还是主要要讲讲这个脾胃。脾胃健康，元气旺盛，这是治疗所有的疾病，调理所有的脏器的一个基础。所以中医说呢，脾胃是五脏之母。我呢再打个比方，咱们好好琢磨一下啊，这个脾胃在五脏当中的特殊性，到底这个五脏之母是个什么意思？他们的关系就好像打麻将，哎，你看啊，打麻将的时候呢是几家牌呀？四家，对吧？四家抓牌加上底下那些个呢还没有被抓的牌，一共是不是五家牌？然后打麻将的规则是什么呢？可以吃上家的牌，对吧？我有一个40000啊，一个50000，上家打了个30000，我就可以吃，是不是这样的？打麻将的时候呢，最喜欢上家呢打给自己吃的牌了，最讨厌的是什么呢？下家或者对门啊，他碰牌，是不是这样的？哎，肝心肺肾就是这四家，每一家呢都是喜欢上家的。上家把元气给他，对吧？这叫五行的相生。心的气是从肝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肝为心之母。肺的气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心，对吧？所以我们说心为肺之母。但是有个问题，大家想想，在打麻将的时候，你所有的牌，不管是自己抓的，还是你吃上家的，还是你碰任何家的，所有的牌都有一个统一的来源，从哪儿来的呢？是不是从底下桌子上，是不是抓上来的？这个停牌以后呢，大家都要算算，我要的牌到底呢还有没有啊？啊，没有了，我不就胡不成了？啊，就要换停，对不对？哎，脾的作用等于就是那个桌面上底下的牌，它的位置刚好在中间，所有的脏器呢都要靠它养着，所以它叫五脏之母。就因为脾胃的这个特殊的地位啊，全身的元气呢都需要它来供应。 所以呢，在治病尤其是呢，迫切需要这个元气来提高我们自身整体素质的这些慢性病治疗的时候，健脾就显得尤为的重要。治病需要健脾，只有呢，做了能够健脾的工作，你才能取得稳定的效果。养生同样也要健脾，只要脾胃好，你就可以少得病。甚至可以说，老年体衰就是从脾胃的衰弱开始的。那么要健脾，我们吃什么？我们把它分成四个层次。首先是年轻人，这什么毛病也都没有。健脾可以让您的驱除湿气，让你更有精神，体力充沛，脸色红润，胃口大开。哎，因为它什么毛病都没有呀，可以经常的食疗。用什么呢？红豆薏米粥，就是菜市场买的这个红豆和这个薏米，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熬成粥喝咱就行了。每星期呢喝上那么两三次，每次喝上一碗。另外呢，山药经常呢炒点吃啊，是吧？注意饮食，生冷寒凉的东西咱们少吃，按时的吃饭也就行了。如果呢是明显的脾虚，比如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这个人看上去呢面黄肌瘦的，这时候呢要靠喝粥那就不行了，就要喝茶。什么茶呢？也很简单，药店呢去买点焦三仙。这个焦三仙啊，它不是一味药，而是三味药，是焦麦芽、焦三渣以及呢焦神曲。你到这个药店说我抓这个焦三仙，所有抓药的师傅呢都知道，一次买上一斤两斤的，每天抓一点，哎，就十来克吧，用它泡茶喝，最好能煮一下。现在社会上呢比较流行茶道，是吧？很多茶叶店里卖的呢都有这个煮茶的茶具，您呢去买上一套。你要是呢嫌麻烦呢不煮也行，直接用开水泡，你要多放点儿，喝几天呢也就没效了。如果再严重，或者是老年朋友60岁以上的，或者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脾虚症状呢，比方说大便溏稀呀，拉出来的大便呢就跟水塘下面那些烂泥似的不成形，甚至有的人呢大便里头呢有菜叶的这种碎渣啊，有饭粒什么的，根本就没有消化吸收啊，就给拉掉了。或者呢脸色蜡黄啊，黄脸婆了，是吧？一个人为什么脸色呢会发黄啊？中医说这是五谷之精微呢不能上浮于面，元气亏虚到不了脸上了，这就是严重的脾虚了。这时候呢你再用焦三仙的话呢效果就不好了，就达不到了，需要更厉害的方子，就是健脾散。山药、茯苓、薏米、莲子、芡实，你打成粉把它拌匀了，每天呢吃上它20到30克。咱们前几天呢发给大家的书，大部分朋友呢可能已经收到了，是吧？这里面呢夹带着两本小手册啊，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其中一本呢叫做你的大便还好吗，这里面呢针对大便溏稀呢就介绍了一个早餐壶，其实它就是健脾的，它能在很短的时间，大概短到3天5天，长的话也就10天半个月，大部分的大便呢你都能变成了成型的大便。其实大便溏稀呢是什么呢？就是脾虚的一个症状，它改善了就说明脾胃改善了。早餐壶效果虽然好，毕竟它还是个食品，要说治病的话呢它还是弱了点，还是不行。如果要是老年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哮喘、咳嗽啊、老寒腿、老寒腰这一类的，我们刚才讲到要治这些病呢，首先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健脾，对吧？这个咱们就需要呢用到荣杞参枣方了。这里面人参、大枣都是非常好的健脾药材，尤其是人参。人参为什么被称为仙草，九大仙草之首啊？因为它疗效范围很广，能治的病也很多，而且疗效好，见效快。那么它为什么能有这么广泛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健脾的功能强大，另外它还能大补元气。还有一个特点，人参可以呢滋养所有的脏器，到达所有的经络， 在几千种的中药里头，就这一个是无经不到，哎，所有的经络脏腑它都能把元气给你送到。这样呢，早餐糊和荣起方都有健脾的功能。怎么选择呢？单纯的脾胃虚弱，没有别的毛病的话呢，你可以用早餐糊。治病的话呢，还是要用荣起方，对吧？荣起方呢，第一，价格太高，第二呢，不是总有货啊。所以啊，有的时候考虑到患者的实际情况，我也呢会用早餐糊的方子呢加点别的，来给他加强一下，或者多吃点儿啊，来代替荣起方的健脾作用。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呢，它还是替代不了的，因为荣起方呢同时还有强大的补肾功能，对吧？还有大补元气的功能，这都是早餐糊呢它比不了的。特别是需要补肾的这个老年人，多半呢是脾肾两虚，这种体质都是需要补的。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再加上一个补肾的方子，还不一定哪个更贵呢，是不是？补肾的东西都很贵。 慢病治疗心腹症，首选荣起生草方。荣起补肾健脾茶，国药准字 OTC 产品，补肾助阳，益气健脾，代泡茶剂型，开水一泡马上就能喝，大补元气，方便快捷。咨询订购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好的，大便溏稀的朋友啊，可以用早餐糊来调理一下。请大家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400-960-8378。咨询问题、订购产品，大家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 追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乾隆中医讲堂。 慢病治疗心腹症，首选荣起生草方。荣起补肾健脾茶，国药准字 OTC 产品，补肾助阳，益气健脾，代泡茶剂型，开水一泡马上就能喝，大补元气，方便快捷。咨询订购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